各位大家好，又到星期六城寨有落的时间了。咁咧就喺上一集咧介绍呢个杨眉女子嗰阵时咧，就拣咗好多喺八九十年代，我自己都几喜欢嘅一啲外国嘅女歌手啦，咁样。咁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呢个 The Cranberries 嘅女主音咧 Dolores 自杀身亡。咁咧就另外一位愛爾蘭嘅女歌手咧 ，Sinéad O'Connell 咧，亦都係即係陷入呢個情緒崩潰嘅邊緣咁。咁對於好多女歌星嘅，即係由佢哋嘅成名咧，好多時喺八十年代，然後九十年代大放異彩，到最後尾咧係即係身影寥落，咁係都幾唏噓嘅咁。咁喺節目最後尾嗰陣時候，我揀嚟嘅咧就係林憶蓮嘅《野花》。咁今集咧，我就係選擇咗林憶蓮做我嘅主題，叫做女神憶蓮。點解咧？就由八十年代一個丑小鴨嘅形象，模仿呢個日本偶像嘅一個女 DJ， 然後一路到今日仍然屹立喺舞台，最重要仍然係有嗰種嘅即係女神嘅風采。你睇佢演唱會裏邊咧，你睇到嗰啲。即係中年男士啊，仍然咧都唔怕俾人影到喺度舉牌，就寫住愛你到老咧，你就知道呢、這個即係憶蓮嗰個吸引力係幾咁犀利。咁特別係對於我哋呢一代嘅即係歌迷嚟講咧，喺即係去到人到中年，仍然見到呢個林憶蓮可以大露背上台咧，展現佢呢個美麗嘅身段啊，包括係呢、這個。即係其實林憶蓮最靚就係個膊頭嚟，其實大家如果睇個演唱會就知啦。咁咧係都係一件快事嚟嘅，所以人到中年即係唔一定係呢、這個瀟索寥落嘅，仍然可以係光芒四射。咁喺林憶蓮嘅作品一開始嗰陣時咧，我揀嚟嘅咧就係一首翻唱嘅歌嚟嘅。咁點解咧？就係當時喺家驅過身之後咧，就出咗隻唱片。咁就唔同嘅歌手咧，去向呢、這個即係黃家駒致敬。咁憶蓮就揀咗呢一首《情人》。咁喺嗰個唱片裏邊咧，我覺得成隻唱片唱得最好、最有感情嘅，其實就係林憶蓮。一路諗翻轉頭咧，就自己喺唔同嘅年代都聽過林憶蓮嘅情歌。咁所以咧就幾特別嘅，因為咧佢個形象亦都有好大嘅變化。由呢個嘅偶像歌手，然後變成一個 City Girl， 一個即係代表中產女性嘅形象，然後最終變成一個嘅可能講嘅華人同志圈裏邊被視為一個即係 gay icon 嘅女神，然後跟住佢嘅國語歌喺台灣喺大陸大放異彩，然後到佢嘅 live 嘅表演嗰種嘅功力，咁咧就我相信喺嗰、那個。當那個年代留低今日仍然活躍的音樂人咧，喺女歌手方面咧，就真係剩低嘅可能淨係得林憶蓮，仍然有出唱片，即係唔係淨係開演唱會咁樣。咁我記得嗰陣時初初聽林憶蓮咧，就覺得冇乜特別嘅，因為佢嗰個年代同道，即係一齊出道嘅女歌手咧，就有陳慧嫻啦，有呢個林憶蓮啦，另外一個林珊珊。咁咧就大家都知道。陳慧嫻、林珊珊、林憶蓮三個咧，都係嚟自嗰啲名牌嘅女校。喺中學年代咧，已經係即係校際歌唱比賽嘅風頭等嚟嘅。咁離開中學之後，就投身呢個娛樂圈。咁三個人嘅形象都有啲相似嘅喎。其實一開始起步嗰陣時候，陳慧嫻就係一個之前我介紹呢個《迪野牧羊子》嗰集嘅跳舞音樂裏邊都講過啦。即係唱呢個跳舞街啊、反叛啊、貪貪貪啊咁咧，就係蹦蹦跳跳嘅，都係日本偶像嘅形式。林珊珊就身形就舒適啲啦，因為比較細粒啲、矮啲仲。咁咧就入咗去港台做三個小神仙，就賣點就係呢、這個即係可愛啦咁，純情啦咁，唱嗰啲嘅曾在你懷抱，即係同呢個陳百強合唱嗰啲叫做純愛小白兔嘅情歌咁樣，俾初戀人士去聽嘅。咁林憶蓮咧，初初咧就都係我覺得同阿陳慧嫻嘅形象好相似，但係好快咧出咗兩三隻唱片之後咧，即係喺呢個唱片公司嘅嗰個後邊嘅製作人啊，去建立佢嘅形象裏邊咧，喺九八十年代 美咧係突然間彈咗出嚟，好 outstanding 嘅一個女歌手嚟嘅。點解咧？就係佢有一種咧，當時香港慢慢變成一個國際都市嗰種嘅都市女郎嗰種感覺啊！你唔明就等於曾幾何時香港係好流行嘅呢個美劇啊，《Sex and the City》嗰陣時，咁啊後期啦，即係林憶蓮之後。但林憶蓮彈起嗰陣時咧，就係同樣地咧係把握住呢種嘅我哋叫做一種國際都市嘅都市女郎，單身嘅都市女郎嘅情感生活。咁啊，同傳統嗰啲女性有咩分別咧？咁大家聽佢啲歌咧，其實係會揾得到嘅。其實跟住落嚟嘅咧，我會連續幾首咧，其實都係嗰個年代嘅一啲嘅作品。咁啊，首先揀嚟嘅咧就係《放縱》。 冰冻未能移动，我空虚，我 放縱呢一首歌咧，就係嚟自林憶蓮嘅第二隻廣東話嘅唱片咧，就係1986年嗰陣時，就係一首好流行嘅歌嚟嘅。咁咧就大家最記得嘅咧，當然就係歌詞裏邊最後尾嗰句啦，我空虛，我寂寞，我凍咁樣。咁就作曲嘅就馮鏡輝填詞嘅就係向雪懷。咁喺第二隻唱片裏邊咧，其實佢有幾多歌咧？是彈出嚟嘅喎，其實包括有一首改編自台灣歌嘅《明天是否愛我》啦，包括有呢個嘅改編自日本動畫嘅主題曲嘅《長街的一角》啊等等。咁就喺呢、這個第二隻唱片裏邊咧，慢慢林憶蓮嘅形象開始有少少變化啦，已經係就唔係再係陳慧嫻嗰只扎扎跳嗰只啦，然後開始多咗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一啲情感嘅表達。咁而呢種情感嘅表達咧，就唔係再係少女情懷啦。咁咧就向一個叫做都市女郎嘅形象邁進。咁就喺呢、這個林憶蓮嘅歌曲裏邊咧，又開始出現一個叫做相對比較獨立、自主、勇於追求愛情，即係可以咁講咧，四個字嚟概括咧，就係、是、呢、這個即係、就是、敢愛敢恨嘅。嗰、那個形象開始出現啦。咁嗱，林憶蓮嘅歌曲咧，好多時咧都係嚟自兩位嘅作詞人嘅。其實咁咧就有呢個嘅林振強啦，同埋呢個周禮謀。咁有啲係嚟自呢個嘅潘元良啦咁樣。咁咧就嗱，跟住我揀嚟嘅咧就係1987年，即係喺呢個放縱之後一年嘅作品。咁呢個唱片咧，其實係當時咧係。一首相當之一隻成功的概念唱片，叫做《憶蓮》，而裏面有一首歌是很流行的，就是叫做《決絕》。 Oh 決絕呢首歌咧，就同一般嘅即係講情侶分手嘅歌咧嘅歌詞有少少分別。我成日都話即係林憶蓮喺嗰個年代開始喺87、88、89嗰個即係作為一個流行音樂嘅 icon 啊，嗰個演變裏邊咧，開始慢慢變成一個對感情好敢愛敢恨、好獨立嘅一個女性。嗱，呢個決絕裏邊咧，就你走嚟同我講話分手咁樣，使乜咁多解釋啫？咁樣即係意思就係咁啊。其實你已經做咗決定㗎啦。咁樣即係其實唔使多講啦。咁樣咁，所以咧就喺當時嚟講咧，你要記住香港嘅社會咧喺。踏入80年代中期咧，嗱，我哋叫做嬰兒潮嘅第三代香港人啦，第四代香港人，我哋叫做，即系喺65年之後出世。咁呢一代人咧，就係、遇上咗啱啱好就係成個殖民地政府嗰個教育開始擴展啊。9年免費教育擴展到呢個11年，跟住到呢、這個6+5，即系11年免費教育，跟住包埋預科啦，當然13年。咁喺呢個大中學教育擴展之後咧，係出現咗一班嘅有知識嘅女性。嗱，呢啲同70年代、60年代嘅香港社會一個幾本質上嘅分別。嗰、那個年代嘅女性咧，仍然係以藍領，大家知道60年代就係聽蕭芳芳啦、陳寶珠啦，就係、工廠妹啦、阿 Gogo 女郎啦。然後就喺粵語長片裏面開舞會啦、爭女啦等等呢啲咁嘅嘢。咁但係嗰陣時嘅女性係藍領嘅女性嚟嘅，大家諗住蕭芳芳、陳寶珠嘅歌迷其實係藍領嘅女性嚟嘅。咁但係去到80年代嘅香港咧，因為77年之後咧就取消咗小學會考啦，咁就已經係一般嘅香港人，60年代出世嘅香港人咧。在那個時候都有機會接受完呢個中學教育，然後出嚟做嘢或者係升讀大學。咁所以咧，女性嗰個嘅市場啊，喺嗰個流行文化裏邊，香港社會嘅結構出現改變，就係、一班有學歷嘅女性、白領嘅女性開始出現，我哋叫做都市麗人。呢啲都市麗人咧，就即係今日聽落個 term 梗係好歐啦，其實。但係嗰個年代係咩咧？就係唔係翻工廠啦，即係冇打工仔、工廠妹。唔係許冠傑嗰啲半斤八兩嗰啲歌迷啦，亦都唔係嗰啲汪明荃啊嗰啲，即係情愛幾多哀啊嗰啲咁樣嘅好柔弱、好傳統嘅女性，即係夜夜盼郎歸嗰啲女性，而係有一班係出嚟工作，係專業人士，可能從事咩咧服務業，當時好流行嘅，譬如廣告啊、時裝設計啊、金融啊呢啲嘅新中產嘅工作開始出現。咁呢啲女性佢都想找尋一啲喺佢感情生活裏面嘅 spokesman， 即係代言人。咁你諗下啦，一係就靚妹扎扎跳跳好似陳慧嫻咁，一係就個形象雖然係鬼妹，但係好傳統嘅呢個葉倩文咁樣，零時十分咁樣坐喺度等個男人返嚟咁，唔係好妥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我覺得林憶蓮呢就啱啱好呢，就係食咗入去呢個叫做都市女性嘅呢個形象。咁我睇過許願嘅訪問呢，即係當時林憶蓮的呢幾隻唱片，在87、88、89年呢幾隻重要的 CBS 的唱片裏面咧，個 team 咧都係有許願的參與啦。Kim Robinson 啦，髮型師、攝影師啦 ，Kinson Chan 等等。咁成個 team 咧都刻意去塑造一個好國際化，去追上呢個咩咧，就係同國際接軌的一個歌手形象。嗱，留意一下。在呢啲歌里边，林忆莲嘅歌咧就唔系嚟自日本歌咯，已经系改编嘅系咩咧？系英文歌，亦都系咧，譬如Top Gun 嗰首啦，Take My Breath Away 咁样，咁亦都系有好多嘅呢啲有 jazz 味道嘅歌啦，亦都系有英文嘅歌词啦。你留意一下，仲有最得意咩咧？林忆莲嘅唱片里边嘅嗰个嘅嗰个 booklet 啊，系周围全世界去影嘅。法國、巴黎啊、威尼斯啊，即係我哋當時僆仔嚟講，我覺得哇，因為嗰時自己冇機會喺歐洲嘛。咁你香港冇理由坐喺中環碼頭創造咗一個摩登都市女郎嘅感覺噶嘛？但係你去到呢啲倫敦啊、紐約啊、巴黎啊、威尼斯啊，坐喺個露天廣場嗰度，我最記得嗰時其中一隻唱片嘅 booklet 係咩咧？就係拿住一張 Matisse 馬蹄斯嘅 野獸派嘅一張嘅海報，一個畫家嘅海報。咁咧就喺呢個 Sidewalk Cafe 嗰度咧，就坐喺度咧就飲咖啡咁啊。咁嗰種嘅對我哋嚟講係可望而不可及嘅中產，因為我哋嗰陣時啱啱讀完書出嚟，都冇講話飲咖啡，大佬飲奶茶都冇錢啊。咁所以咧就永遠成為女神偶像係咩咧？佢要行得前過嗰啲嘅即係追隨者。如果唔係咧，你就慢慢變成咩咧？鄰家女孩咧就另外一個故仔嚟嘅。鄰家女孩永遠上唔到一個偶像嘅級數嘅，其實嗱，佢同阿梅艷芳係兩條路嚟嘅。梅艷芳嘅賣點就唔係呢種中產味，梅艷芳嘅賣點係跨一種好具劇場感、舞台感嘅打扮、舞蹈同埋歌曲，即係一個 show 嚟嘅，將啲生果懟曬上個頭嗰度啊，然後著嗰啲咁嘅低胸裝，將個胸有咁高谷咁高啊，咁樣即係總之就係、是。那個是一個很舞台劇式的一種的演出，林憶蓮那種就不是，她賣的就好像一種形象，一種的性格是高一點的，我覺得其實也都令到林憶蓮是整個形象整個人開始蜕變。很多人問為什麼香港的同志圈會視林憶蓮為女神，是不是因為她的歌和這個同志的情感世界有冇一種聯繫呢？咁樣咁啊，阿莉即刻抗議啦，當然係喺度吠。咁我覺得林憶蓮嘅歌咧，實際上咧當然係有同同志有共鳴嘅一面。咁啊，同志共鳴嘅一面咧，就係嚟自佢嗰種嘅敢愛敢恨啦，追求愛情嘅感覺啦、誘惑啦、慾望啦、正面。去表達自己的慾望等等，呢啲就唔係好傳統壓抑嗰種女性。咁對同志嘅感情世界裏面可能有啲相近咧，其實因為我自己唔係同志，亦都唔係咁理解，只不過係從好多嘅即係佢哋所寫嘅嘢裏面去睇翻出嚟。咁我覺得亦都最重要一樣，呢、這個就係許願嘅講法嚟嘅，就係話咧，因為憶蓮本身咧，佢自己由醜小鴨去蜕變嘅過程裏面咧，係變成一種 charm一種魅力，大家好似睇住佢一路一路咧，由一個鄰家女孩，一個蒙豬眼嘅 DJ， 肥嘟嘟嘅，你睇到佢同阿張國榮拍嗰啲嘅港產片咧，都知啊，肥嘟嘟嘅。然後慢慢，哇，點解突然間變咗咁索嘅咧？咁諗唔到嘅喎，其實。咁當然，我覺得 Kim Robinson 啊、許願啊嘅功勞好大啦，其實。但係咧，就我覺得林憶蓮亦都係好敢試，將自己咧嘅女性化嗰面去強化自己的一個形象，咁所以咧就喺嗰個年代咧就創造咗一種都市女郎嘅感覺。我相信就前無古人啦，就有冇後無來者咧都真係成問題。即係嗰陣時一方水土就養出一方嘅人物，好明顯就係嗰個年代香港就係個大香港，覺得我哋開始已經係追上去歐洲嘅城市同步。好多嘢嗰陣時興著咩衫咁樣，咁有啲明星都著嘅其實，流行啲乜嘢嘅 style， 頭髮啊、衣服啊、design 啊等等呢啲嘢，咁就嗱玩 concept 啊、玩 graphic 啊呢啲嘢喺唱片裏邊咧，喺八十年代中期咧就開始出現。咁而我覺得林憶蓮嘅後邊嘅一個幕後嘅團隊咧，係即係擺多心機喺呢方面。咁喺呢個決絕之後咧。其实另外一首我揀嚟嘅咧，就系佢呢个年代里边嘅，一首我都觉得系几反映到一个即系独立嘅女性嘅形象嘅一首歌，叫做《依然》。 风吹我的衣襟，然后在浪花飞奔，沾你身，这晚你偶然来。你对我说好吗？一切好吗？寻找到真爱吧。其实你可知道，谁依然等？知否你的声音，仍令这静止的心。我俩有个灵讯， 辛苦的角度，潮和浪纵使足印，情意延伸。 咁依然呢首歌咧，其實亦都係一首改編嘅英文歌嚟嘅，咁就係89年嘅唱片嘅一首主打作品，亦都係億年嘅一首經典嘅歌曲嚟 咁咧就改編自咧就叫做 I Still Believe 嘅一首歌，咁就作詞嘅咧就係呢個林振強。咁而歌曲咧就喺同年推出嘅一隻唱片叫《都市觸覺 Part Two》，逃離鋼筋森林裏邊成為呢個嘅流行榜嘅冠軍啦，亦都係十大中文金曲嘅其中一首歌嚟嘅。咁你睇嘅歌嗰、那個唱片嗰個嘅封面你已經睇到噶啦，就憶蓮就係短髮嘅，突然間就將早期嗰把即係公仔面頭髮就剪短曬佢，咁咧就好突出佢嘅面龐。其實佢個面型咧係個嗰個jaw嗰個線條係好靚，咁所以咧就攝影師亦都好識得去捕捉佢呢種嘅即係個靚樣。咁咧就英文嘅，咁咧就但係咧成個感覺唔似廣東話嘅唱片嘅，係似一啲外國唱片嘅成個做嘅形象嘅方法啊，咁都係一個嘅外國唱片嘅 style。咁好奇怪，你諗下嗰陣時，好多人以為就係日文歌先至同廣東歌有一個嘅容易有 synergy。咁但係英文歌咧，就喺林憶蓮裏邊咧，就實際上係冇難度嘅，好多時亦都同佢個形象咧係好配合啊。咁所以咧就喺呢個嘅當時進入90年代嘅林憶蓮咧。就是一個 full stop 啦，最後尾啦。點解咧？就因為去到90年之後咧，林憶蓮就進軍呢個台灣嘅音樂市場，咁咧就係好成功。但係咧，佢形象開始改變，就係、是、當時就係推出咗呢個一隻唱片叫做《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》，咁就喺1990年喺台灣推出嘅呢個國語唱片。 抱歉，毕竟我们走过这一回，从来我就不曾后悔，初见那是美丽的相约，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与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，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，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。相约，曾经以为我会是你浪漫的爱情故事唯一不变的永远，是我自己愿意承受这样的输赢结果，依然无怨无悔，期待你的出现，天色已黄昏。 咁呢隻唱片喺台灣嘅銷路咧，當時嚟講咧係已經超過50万张。咁咧就亦都係咧喺台灣唱到皆知巷聞。咁就據說就係因為咧就好多台商啊，咁咧就去咗呢個大陸做生意開始嗰陣時，咁就出現咗好多呢、這個即係男嘅就喺大陸，女嘅就喺台灣咁樣。咁所以呢點解呢首歌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咁流行咧？咁就。但系喺呢只台灣嘅出嘅國語唱片裏邊咧，除咗呢啲國語歌之外咧，仍然係有好多佢以前嘅廣東歌嘅原本嘅作品嘅改編，即係填上國語嘅歌詞嘅，譬如 I Still Believe， 即係頭先講嘅依然啊，的呢改編嘅姚文嘅作品啦，情人的眼淚啊，或者再早期嘅即係佢改編嘅英文歌嘅裏邊，即係你是我的男人啊呢啲。咁但系呢只歌咧，就同佢以往嗰个嘅一种好独立、敢爱敢恨嘅女性形象咧，就有少少改变。咁样我觉得系一个即系进入咗国语市场里边咧，同广东话同香港嗰个关系开始有少少疏离。国语市场里边仍然系即系呢种都市女郎嘅形象，可能喺台湾嚟讲唔系咁杀食嘅。所以要翻翻一個傳統女性嘅形象，就係、是、一個好幽怨、為愛情而犧牲嘅呢、這個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，即係一個等男人翻嚟嘅女人咁樣。咁就當然對首歌好行啦，對林憶蓮嘅事業嚟講有好大嘅幫助啦。但係我相信就離開咗我最認識或者欣賞嘅一個形象越嚟越遠。咁而跟住佢喺嘅國語歌嘅發展裏邊咧，就開始就變成係一個冇咗嗰種都市女郎嗰種感覺。咁第二首歌令到佢喺呢個普通話嘅市場再紅嘅咧，就係、是、當時佢同李宗盛一齊嘅，其實咁咧就係、是、唱咗呢個《霸王別姬》嘅主題曲，係即的而且確係一首好歌嚟嘅，其實就係、是、當愛已成往事。 人生一多风雨，纵然记忆抹不去，爱与恨都还在心里。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，你就不要再苦苦追问我的消息。 爱情它是个难题，让人目眩神迷，忘了痛或许可以，忘了你却太不容易。你不曾真的离去，你始终在我心里，我对你仍有爱意，我对自己无能为力，因为我仍有梦，依然将你放在我心中。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，总是为了你心痛。 一夜流年岁月中，我无意的柔情万种。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，不要管我是否言不由衷。心里真的要断了 当时泪眼朦胧，忘了我就没有用，将往事留在风中， 将往事留在风中。 咁大家都知道，其實我喺節目都講過好多次，我對相當推崇嘅呢個李碧華嘅小説改編嘅電影咧，我覺得係可一不可再嘅。其實唔單止係因為導演陳凱歌已經冇咗嗰種嘅 sensitivity， 冇咗嗰種感性。張國榮嘅程蝶衣啦，當時飾演呢個師兄嘅呢個張豐毅嘅段小樓啦，仲有就係林憶蓮同李宗盛唱嘅呢首主題曲。所有嘅嘢夾埋一齊咧，我覺得都係睇到當時華人可以咁講喺華人嘅文化、流行文化創作裏邊嘅巔峰。呢首歌林憶蓮係唱得好好嘅，我覺得。包括填詞嘅李宗盛亦都填得好好嘅。咁咧就係講兩個人好痴纏，即係相愛而冇辦法喺埋一齊。大家就不如忘記過去，但係又冇辦法抹去嗰種嘅，即係欲斷難斷嗰種感覺。最後尾個結局係，即係我覺得男女交疊喺度唱嗰段咧，係好令人即係有一個感觸嘅。其實，女嘅就講即係人生冇咗我，其實唔會有咩分別嘅。男嘅就即係搭住喺度唱嘅，其實冇咗你係會唔同嘅。其實。即系唔捨得放手嘅，其實，係哀怨纏綿嘅一首歌，但係呢種哀怨纏綿咧，就已經唔係嗰種好灑脱，即係話唔使解釋啦，拋你走，即係呢個嗰種咁嘅女性形象。咁所以你話喺林憶蓮，其實我自己一個喜愛嘅歌手嚟嘅。如果有朋友上嚟我哋城寨嘅讀書會啊，或者係，上堂啊，或者平時你都會見到我播林憶蓮嘅唱片。咁林憶蓮嘅最新嗰只嘅翻唱七十年代香港嘅電視片集嘅舊歌咧，我覺得係唱得相當之好嘅，包括係編曲同埋係後邊嘅即係音樂人都係能夠將首歌升呢嘅，其實。咁所以我覺得唔係一定好似家驅咁樣，或者係呢、這個Nirvana 嘅主音歌手啊，或者係 The Cranberries 啊，英年早逝先至可以成為呢個 legend， 成為呢個傳奇。敬業熬業，不斷追求音樂上嘅突破咧，我覺得呢個都可以成為呢個 legend 嘅。咁所以我睇阿林憶蓮嘅演唱會裏邊咧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我係好佩服佢，即、就、係、是、一個能夠仲可以係一個entertaining 演唱会好有娱乐性，唱歌好听，有一种女性嘅味道，无论系化妆啊、衣着啊，唱歌嗰阵时嗰种嘅情绪啊，其实系都感染到你睇嗰啲人。咁所以我觉得，包括佢同佢细个一决年纪嘅呢个龚石良嘅感情啊，咁样都系表现到佢一个其实敢爱敢恨嘅人。咁所以我觉得喺眾多嘅女歌星嚟講咧，雖然梅艷芳已經走咗啦，呢、這個葉倩文啊、陳慧嫻啊嗰啲，可能即係已經係即係除咗隔幾年開一次演唱會之外，基本上都已經係離開咗呢個音樂圈啦。咁就剩翻嗰啲，一係就結咗婚嫁人啦、退休啦、彭玲啊嗰啲，咁就 even 你話鄭秀文咁拍片多啦，出唱片已經少啦，因為大家都知道出唱片賺唔到錢。咁就係靠咩咧？靠儲埋啲歌迷開演唱會咁。咁啊，林憶蓮開演唱會咧就都撲飛嘅，其實要。咁啊，曾經有個基圈，即係同志圈裏邊講咧，就係話，如果無論喺上海或者台北開演唱會嗰陣時咧，林憶蓮啊，如果掟個炸彈落去咧， 就一半的同志就被消失的了，其实讲笑而已，其实。但是仍然我相信很多的无论不同性取向的歌迷喜欢林忆莲，我相信是除了他的歌曲之外，包括他的人整个形象不断在那个的音乐他自己的专业里面去求变，我觉得这个是最吸引的，其实。反而不是说你现在听回可能依然啊放纵啊这些歌你未必有感受。因为那个是某个年代的东西来的，其实。但是他的求变也都是令到很多歌迷又会回到他身边的。我最近我都推荐人家去听这只去唱回的70年代的香港的电视剧主题曲的 CD 的，其实。咁喺节目结束之前咧，我拣嚟嘅咧就系呢个唱片里边嘅我自己最喜爱嘅一首歌，就系呢个《特指姑娘》。 一个风雪晚上，我失方向，夜静里传来竹笛声，飘雪飘光发上，笛声凄也凉，越是冷，长路更是长。 See you.